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都与您见面的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这几天大风降温啊，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那我们乐行京津冀作为一个带着大家吃喝玩乐走南闯北，在北京、天津还有河北三地游玩的节目，最近呢也着重给大家推荐一些室内活动的项目。那今天呢，我们就会一起来聊一聊艺术，特别是青年艺术。在10年之前，北京中央美院发起了一个名为青年艺术100的项目。那这个项目走到今天呢，已经整整的10年了。现在青年艺术100这个项目也成为了目前国内推动青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品牌项目，而他的发起者之一啊，也经历了10年的个人的一种成长，也伴随着这个青年100一起有了10年的一个茁壮的成长。我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他是彭伟，是北京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的理事，同时他也是青年艺术100的总监发起人之一，现在呢他也是中央美院的一位青年教师。来，彭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好久不见呀。嗯，上一次见到彭老师的时候，青年109年， 对， 差不多今年10年了。弹指一挥间啊，有不会不会特别感慨？ 是的，感慨于自己年龄的增长。 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比较特别啊，一个是我们可能会回溯一下青年100走过的10年这样一个不短的一个发展的历程，还有就是今年的青年100，彭老师说他自己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对，是的。 嗯， 因为不光是他是10周年，也是因为他是我们放开给更年轻的一代青年策展人和青年人参与的这样的一届，所以我自己作为一个老人引号是非常期待新人的表现的，所以这是我自己来说特别特别期待的一年。 嗯，今年的青年艺术100大概什么时候开展？先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流程。 好的，我们今年还是依然选择在了北京嘉德艺术中心，时间是12月19日到跨个年，跨到下一年的1月2号。 嗯，同样也是有100位青年艺术家带来的作品吗？ 对，我要在这里面呢，也是稍微的解释一下青年艺术100这个项目名字的由来。青年艺术100呢，它顾名思义是最初的时候我们想要去推荐和支持青年艺术家，然后作为一个群体呈现在大家面前，所以100呢在中国又是非常圆满和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意思，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就取名叫青年艺术100。但是这10年来其实几乎没有一次是整整卡在了100个数字上面的人，因为我们的评选机制并不是说我为了去凑这个100个人数，然后我非要把这些艺术家评在一起100个人。但是今年非常巧的是，我们有各种各类的新的项目在青年艺术100这个平台上呈现，然后各方汇集一算，加起来整整100个人。 哇， 这是 感觉这是十年来给大家的一个礼物 啊！对，我们也很惊喜，或者是觉得哇，这个可能是一个对我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纪念吧。 嗯，很好的一种鼓励啊。 对对。 彭老师自己说他非常期待今年的青年艺术一百，做了一个十年的项目了，应该说会每一个事情啊，时间长了可能会进入一个瓶颈期，或者进入一种平淡期。那为什么你这么期待今年要开展的这个青年艺术一百呢？ 我每一年青年艺术一百的话，我都会写一个类似于前言的这样一段文字，来去感谢和去回顾，以及介绍我们所有这一路走来支持我们的人。那么在第七年的时候，我们自己说，哎呀，七年之痒，好像谁也逃不过。到七年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有一点，是我迄今以来觉得做的最弱势的一年，就是相对无论是从心态上、状态上，以及呈现的这种形式和方式上，现在看来确实是遇到了一个坎儿。而且我们叫做青年艺术，那么一直就想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前沿、最青春以及最所谓当下大家最想关心以及正在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青年的这样一个状态和朝向。所以我们特别害怕自己变老，或者是特别的担心说，哎，你做出来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青春，或一点都不青年，一点都不当下。所以我们一直都处于一个很居安思危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每一年都在折腾自己，然后每一年都在想着方法和变着花样的想如何去呈现和表达这样的一波青年的群体，让能够让大家和大众理解能够看到。所以大概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自我感慨，刚才也说觉得自己老了，就是毕竟也十年过去了，有些思维和变化，特别是看到90和95，我现在也在学校会教本科生，所以看到更年轻的一代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会在想我是不是思维啊，然后我的思路和各方面会不会跟不上他们了， 有年龄焦虑了。 对，有一点年龄 焦虑，就是青年艺术一百本身它带着青年这个词儿，它这个品牌都会焦虑。 对，然后有一点偶像包袱 觉得我们是青年，我们应该是最年轻最新锐的。 对，我不能够落伍，在某种程度上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包袱。所以每一年就开始折腾自己，从2018年开始就说我们不能够局限于在我们自己团队里面去策划这样的一个项目了，我们需要外脑，需要有新鲜的血液，然后有需要有新的不同的声音和角度去看待以及观察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态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现状也好。所以从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尝试性的邀请了一些青年策展人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和项目里去做一个策展。所以2018年也正好是我们第一年走进了嘉德艺术中心，他们刚刚成立一个新的空间，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想象力和可以施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邀请了艺术家，那对现场空间就做了一个规划，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当年的主题叫 Yes or No。所以在现场做了一个类似迷宫的动线，就是参观动线，就是在每一个有主题词的展板上面，左边是 yes， 右边是 no， 你可以选择你要走 yes 的这条线路，你也可以选择你走 no 的这个线路。那么你沿路看到的所谓的风景，就是所谓看到的艺术家选出来呈现的这个作品面貌，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本身这个动线，这个展览，它就是一个空间景观装置 是我们精心布局的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一点是我们之前没有过的，那么也开始与观众真正的有了一些互动和交流。因为之前都像是我们像大厨炒了一盘很好的菜端在你的面前，你只要享用就好了。那么现在从2018年开始，可能或多或少大厨会走到前台来，然后听听这种用餐人的意见啊，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交互和交流啊。所以2018年开始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主题，配合着主题的这样的一个策展主的设置。那么2019年开始也是有我们做了一个 UP 主的这个叫特别项目吧，就是在空间里面还有空间，就空间里面我们做了大概8-9个盒子，就是类似于 art box， 就艺术盒子的这个概念，我们叫做有每一个 盒子它有一个 UP 主， 嗯， 那么我相信90、95后的听众们也应该知道 UP 主是什么意思，它也是个我被学习的词语、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有类似于这个空间的 UP 主，就相当于主理人，他会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布置自己想要去呈现的这样的一个艺术面貌和状态、 嗯、 那么在这里边有类似于像艺术疗愈有关心理的，然后有我们的艺术的实验，然后有关现在的最前沿的一些声光电的表述，虽然它可能不是那么的成熟，但是它至少能够让大家看到现在当下正在青年创作人和艺术家正在做些什么，在想什么，是这样、 嗯、 然后我们做完两年这样的所谓实验后，到了今年，哇，五花八门了、就是、 五花八门了， 对，就是 五花八门了。 是， 我其实也看过一到两年的这个青年艺术一百的这个展，每一年去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记得我应该是在青年艺术一百上第一次感受到多媒体艺术创作，然后也是第一次看到非常巨型的装置。我觉得每一次去其实都让我会耳目一新。但是彭老师说呢，今年他特别期待，我们看一下今年的主题吧，叫流动空间啊。刚刚你说18年的时候你们做了一个 yes or no 的动线，那、嗯、今年的这个空间好像更翻着花了。 对， 你觉得今年会有些什么样的亮点？ 今年呢，就是光是特别项目，因为今年我们单独为了我们之前的这个新的血液，然后专门做了一个新的选拔，就是原来是我们去选拔和推荐优秀的青年艺术家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呈现，那么现在我们是专门针对了青年策展人， 嗯， 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项目，也是选择有意思的，凭着方案，然后现在有三位入选人杀出重围，然后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会有一个呈现，所以他带着他们的方案以及要落地的这样的一个策划，跟我们现场是大概今年报名挺踊跃的，有十几二十个策展人和团队来做这样的一个 PK， 然后线上选下来，就是大家能够在今年现场上看到的，就是有三个特别项目的空间。 嗯， 第一个空间呢叫新的亲密，这些都可以在青年艺术一百的公众号上可以看得到，就是这样，因为实在是太有意思和就是介绍比较冗长，所以今天为了节省时间，就是我大概说一下每一个、 它的寓意都比较深远、 哎、对， 都有很长的故事、 就是、每一个它的特色是什么。新的亲密它的意思就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段，或者是里面大家都面临着疫情带来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但是艺术家面对着这种新的关系的建立，他会有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以及说要建立一些关系，所以他在这个新的亲密里边会设置很多有意思的这种现场互动的环节，就比如说你到现场，观众到现场有可能会领到一个呼啦圈，因为在这个新的空间里边它会有一个呼啦圈墙，至于这个呼啦圈是要干什么的，我就希望听众们能够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卖个关子、 哎、对，这是随机的，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第二个这个新的这个亲密里边有一个我们的策展人，他其实本身是艺术家，然后所以他是除了有理性的这种策划组织的方面，他还做了艺术家的创作，所以他选择了四个熊猫撞的人，然后会随机的选择观众，然后把观众给扔出现场 啊 所谓的扔出来就是他会包裹着他，然后有一个这种让你跟随着这些熊猫人的脚步，有可能你就被甩出去了，或者是被移动出去了。其实他要探讨的是其实在现在的当下的一些社会关系里啊，或者是就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并不是你的主观意识，就是有一些你不受你主观意识的控制，有可能会被其他的影响。 哦，我突然想到的就是有的朋友就突然把我拉黑了，然后我都不知道 啊，有可能 是这种感受吧。 对对，就是他想让你知道的是你有可能这些关系都不是你主观能够去把握的，然后他在现场里面有更多的这种随机的可能性， 单方面切断了这个关系，把你抛出去了。 对对，就是有可能他就引导，也有可能是引导着你 到别的空间，因为这个是单独单独不同的展区的区域，但有可能最好的是把你引到了别的空间。那么有意思的就是可能直接把你抛出去，就抛到 好想被熊猫人抛出来。 对，所以这个我也挺期待的，因为它没有指向性，就是它会在现场会随机发生。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也可能是大家理解的这种行为艺术吧。对， 我很喜欢这个标题，新的亲密啊， 对，新的亲密。 其实因为疫情和整个这个我们的身边的环境啊，大局势的这个变化，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个新的亲密。你就像一开始有疫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没有办法在一起吃饭了聚餐了，但是反而另外一种亲密涌现上来，就是我们的朋友的这个群会变得非常的活跃， 对， 甚至好多年都寂静无声的群就变得活跃起来，大家彼此关心，然后谁比如当时谁在武汉哈，然后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一二十年都没有联系了，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又重新恢复了联系。所以我相信距离空间这种亲密每个人都会有新的感受， 没错。而且有的时候会因为这个特殊的关系，然后你们可能发生一些新的集合点。完了之后，我们经常现在会介绍说，线上的朋友终于线下见面了，会越来越建立一些你原来觉得可能不是你不在意的，你没有在乎过的，或者突然发现，哎，这个其实是我日常中它一直都存在的，只不过突然被挖掘出来，重视起来，然后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 就强弱关系。关系的一个转换，可能你原来觉得是弱关系的一个关系，哎，在这种新的激发这种因素下变成了强关系了。 对， 而原来有些强关系你发现其实对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哎，对， 对。好，我们来说第二个板块。 第二个板块叫城市乐土。 城市乐土， 对，你听听这个就可以大概脑补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就是我们另外两位年轻的策展人，那么他也有一些留学的经历和背景，然后他在这个里边就会需要建立一个所谓的这种沙漠绿洲，他就觉得我们在他没有在这个特殊舞台外围的那一些当，就是我们青年艺术家也会有一不是所有的就是入围到青年艺术一百项目里的人都参与了这三个项目，这三个特别项目是特别的，他们挑选的策展人挑选的艺术家一起参与的。那么大概还有四五十个是在另外的这个项目里边。那么他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关系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场域里边，他希望在大的这样的一个当代艺术或青年艺术的场域氛围里面，制造一种新的城市绿洲，或者是他这样的一个观看的方式，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式。所以艺术家策展人做了这种罗马住的这样的一个现场，去营造一个特别差异化的这种空间，让你进去完之后可能觉得，哎，这个是我是在哪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然后 我好像应该举个火炬 这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希望能够营造，也是其实这几个大家这些年思考的都是一种空间啊，环境啊，然后关系啊，人与人与社会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变动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感触吧，所以只不过他们用了不同的表达的方式。所以这个我说的期待是我们想看到这种表达的方式到底它能够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因为个人的想象总是有限的。 听上去非常活泼啊。 对， 就不仅是邀请新的艺术家，现在也有新的策展人，策展人之间还要 PK。 对， 你们可以说是全盘都是新的 对，所以我说有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也不认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其实对于很多青年艺术工作者来讲，它是一个相对非常公平公正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因为很多人我也是第一次见，然后原来也没有看到和关注过他们的作品，但是通过我们的青年艺术表的项目能够让他能够展现到大众的面前，我觉得这是我们存在最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第三个就是十五夜， 夜晚的夜， 夜晚的夜，十五夜，你可以顾名思义，从字面上就能理解它是什么。他在现场做了十五个夜晚的场景，然后是在用，因为我们今年是流动舞台嘛，然后他用流动的幕布去把这些场景做了一个围合。那么每一个这个夜，所谓的他的夜里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艺术家小时候他对这样的一个场景夜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以及他在想长大了之后 到什么到了现在，在哪儿还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夜空，就是我们同在一片星空之下，但是你可能感受到的夜晚它是不一样的。然后他觉得这种夜晚对他的启发和触动，包括我们经常说夜晚总有很多灵感和这个 涌现啊， 包括大家对艺术家的这种状态的理解，都觉得好像艺术家是昼伏夜出的这样的一个 猫吗？ 对，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这个十五夜里边他就会有十五个空间，然后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去感受它给你营造的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夜晚。 哎呀，总觉得一听到青年艺术一百，好像这个就我们的生活离艺术也没有那么远啊。大家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我去看一个艺术展，好像我不是特别能够理解。然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青年艺术一百它真的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一个展。 对， 它你不能说它是一个装置或者行为或者绘画或者雕塑，它可能是包罗万象。 对， 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就只要是觉得能够切中主题的，可能都会被选中。 对，我们自豪地说，我们其实连年龄项目年龄限制都没有， 你们是一个没有什么规定动作的一个展。 最早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所谓年龄限制是说七五后的艺术家，然后到第五周年的时候就是八零后。后来因为大家对项目的熟悉以及对他的这种理解的话，大家会很自觉的，比如说七零后他不会来报名了，他觉得自己所谓在年龄上不年轻。但是我们其实现在鼓励的是说跟年龄青年啊，跟年龄是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特别是在艺术创作上，如果你还有非常好的点子，非常活跃的，非常有意思的点子，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青年青春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就几乎从大概2018年2019年开始就没有提过说哎，你到底是80后还是85后，能不能参加我们这个项目，就没有设过这个关卡。 因为年龄它也不是一个数字嘛，青春它只是一种状态， 是的，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形容词， 是的。 而好像是45岁左右的都还是青年呢。 我们一直在探讨说联合国还有一个文说是65岁以下 我觉得它只是一种生活状态了，真的是一种生活状态。更何况本身艺术它就应该是没有什么边界的。 对， 今年应该说这个空间有很多互动的成分啊。 对，是 可参与性也挺强的， 非常强。还有一个可参与的，刚才就是在最后虽然没有在我们说是三大策展人板块的项目里边，但是是我们自己团队的年轻的人想出来的。因为青年艺术一百还有一个特殊性是在于这十年里，它我们不光去支持和挖掘了很多青年艺术家，然后这个平台也给非常多的想要从事艺术管理和艺术策划的所谓孩子们吧，或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实习的平台。那么他们一代又一代的，我们送走了一波又一波的去上学或者是去出国，然后他们又回来再去继续做着帮着我们也好，或者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做艺术管理和策划。所以我们其实团队里面每一年都有非常多的新鲜的后备力量的跟我们来交锋。所以今年有一个新的所谓现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有点像脱口秀。他们每次自己介绍的时候自己都在那儿笑 啊。 说特别期待，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去看一个展览的时候肯定是习惯知道我看展的旁边会有一个展签。那个展览的标签上肯定会写这个 作者 名字，尺寸，年代，然后写多一点的可能 还有背景， 创作资料，包括他为什么要创作这个作品，有个解读。大家习惯看展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今年他们就说面向加入到我们这个项目里的100个艺术家，说大家可以报名来参加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现在其实还没有最后定调叫什么名字，但是我们就口头上说叫做你可以否定就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叫你可以否定， 你可以 say no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项目是什么呢？就是去报名说可以参加这个的艺术家在你的作品旁边，这个展签就消失了，就不会给你有。那么但是随之替换上的是卡片，是空白的卡片。然后是让观众来对你这件作品它应该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对于作品的理解和解读的阐述让观众来写。那么就会写，但肯定不一定是一张画只有一个 肯定有一些会看到有很多，就是 得有一个标签墙。 哎，对，就会在那儿放很多卡片，就是参与的放很多卡片去让观众们写这些标签。那么我们就会每一天在这个里边精选出来有意思的，把它打印出来放大放在旁边。然后引导就是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一个特别的项目，这是观众这么写的。然后基本上我们现在呢是计划在展期快结束的那么一两天，我们要开一个现场这个艺术家就是脱口秀，然后去回应观众的一些留言 啊、 说就比如说有个观众说你这个应该叫不应该叫蒙娜丽莎，你应该叫什么什么什么，那艺术家就会站起来说你这不对，我不是这么想的，或者说啊，你这个很好，我可能没想到这一点，或者怎么怎么样，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以是现场我们要立一个麦架，然后有一个时间段，然后在现场他要去不断的阐述，就是参与到这里面的艺术家要去回应。 所以你在你们的展里还做了一个嵌套的一个奇葩说， 对， 感觉要辩论起来。 对，其实丢掉对艺术家过往的一些刻板的印象，觉得他们可能是内敛的，是不善言辞的，或者是不善交流的。现在的活跃的青年艺术家其实挺有自己想法，或者是挺喜欢交流的，也挺积极的在这一块去表达、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给他一个舞台、去呈现和去表现新一代的青年艺术家的面貌。 对，艺术家不是一定要站在作品背后的，不是每一次开展的当天去出来鞠个躬就结束了，是吧？ 包括很多观众他不理解，那你可以跟他一块儿去交流嘛，没有这个机会、其实很多展览， 而且这也是一个观众去参与再创作再度演绎再次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让大家的卷入度会挺高的、又培养了策展人哈，然后让观众也参与到创作当中，听起来就是特别好玩的一个月。 是的，所以我说为什么特别期待也是在于这些新的呈现。 谢谢彭老师跟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啊，说的我都有点跃跃欲试了。我们下半个时段呢会继续来跟大家回溯青年艺术一百走过的十年的路啊，十年真的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如果从一个孩子出生开始的话，他现在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已经跑跳打酱油都没问题了， 时间有点可怕。 但是坐在我身边的彭老师依然很年轻啊，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 好的。 I can't hide, no, no. Oh, no. No, no. Yeah, yeah. I've got a feeling. Oh, please believe me. I hate to miss the train. Oh, yeah.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此时此刻你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青年艺术。那坐在我身边的是青年艺术100项目的总监，也是创始人之一彭伟彭老师，他同时也是北京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的理事，并担任北京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美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一职。来，彭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彭伟。 彭老师在上半个时段跟我们聊一聊今年的青年艺术100啊。我在你介绍的这个状态里能感觉到，这是一届非常让我们兴奋和值得期待的第十周年的青年艺术100。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是的。 这十年来觉得青年艺术100变化大吗？ 青年艺术100本身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阶段，在我看来，你问我的时候，我脑海里就在闪过了每一届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因为青年艺术100从2011年第一届开始做，到现在第十年，每一次都其实是在了不同的这个场景和环境下面发生和产生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在798，就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但是我现在说那个时候的空间都是我们化缘来的。 化缘来的。 对，因为刚刚起来嘛，然后大家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做什么，那只能用脸皮蹭了。就是哎呀，这个画廊主熟悉你这个档期有没有空间，不用啊那个，所以东拼西凑，大概前三年每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很多时候现在回顾上来，我只能在微博去上面去扒拉一下当年我们就是前三年的这样的一个 资料。 然后后来呢，就是最早我们就说为什么要做青年艺术100，是因为我们在美院嘛，在中央美院，我是学中央美院里边唯一不用画画的专业。当时是叫美术史系。就是顾名思义美术的历史吧，就是美术史系， 偏研究类的。 对，我被我爸忽悠去的。一会儿 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 是这样，因为我高考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要考美院，但是我们家里我的父亲大人是艺术家。我从小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长大的，所以也见怪不怪对他的东西，所以他其实潜意识里面是非常希望，我现在想来是非常希望继承我衣钵的，但是他衣钵的，但是他不会去强迫。但是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高考填志愿给我填了中央美院。那个时候他就说你喜欢历史，那个时候我挺喜欢历史，我想考历史系或者新闻，然后他就说哎呀，中央美院也有美术史系，也是很有名的，美术历史跟你差不多这个想法。我说那好吧，所以我就是被骗到美院的。 你父亲还是看到了你骨子里的一些天赋 啊。其实我画的挺难看的，所以只能考没有不用这个画画的这个专业。那么开玩笑，所以我们当时还是以很高的分数考进去的。 我的班主任很可惜我为什么要考精美院就是这样的一个，但是我其实经过了很长的一个痛苦时期，就是大一的时候这种各种接受不了和这个状态，是因为我本来人生不是这样的，就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是这样子。 你期待的是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正好在放流星花园。 你要进娱乐圈吗？ 哎，不是，就是我在就流星花园里面那个大学的状态是非常大的，然后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非常丰富，但是我一去美院咔腾我的心就凉了一半。然后因为当时美院是刚从王府井迁到了望京，就是现在的那个新的校址。望京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在开玩笑说是望着北京，就是很远，那个在我印象里都有点那种杂草丛生的这种状态， 郊区。 对，郊区。所以去到那儿之后，我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应该是非常丰富多彩，然后各种各样的人，然后特别好玩。结果我一进到美院的门一看，哇，美院整个的调子是灰调，就是全部是灰调的。然后进去之后，从现在的北门走到东门出来可能花不了五分钟。 啊，央美应该不是这样的吧？央美现在每年的毕业生的展 在 多好啊， 对， 多洋气。 但是我说的是20年前，20年前的状态。然后我当时心想，天哪，我的大学四年生活就在这儿度过了嘛。 所以时间真的是魔法棒。 对，所以我经过了大一一年的这种调整，然后发现你周围的人全会画画。画的一个比一个好，然后受过训练，然后我就心想我啥也不会啊，我在这儿除了成绩好，所谓的什么也好像没有什么优势。这个时候开始关注到其他的，像油画系啊，原来叫油画国有版雕壁，我们说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什么的，然后观察到了这些，他们这么能干又会画画，但是我什么技能也没有，我挺自卑的，其实挺难过的那一段时间。大概，但是经过学习，我们学院就成立了人文学院，我们是第一代的艺术管理人，就是艺术管理系就在我们那个年代产生了，就是 艺术管理。 对， 在那个时候是非常新兴的学科， 非常新鲜的学科。然后刚才我也交流说，按照我爸的这个，他一直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一直在宽慰我，然后希望我真的能真正热爱艺术，所以他一直在宽慰我。然后后来我说，哎，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系，现在我们要选方向了，有艺术管理，然后我自己也想去尝试一个新的方向。我爸就挺乐观和挺开心的跟我说，哎呀，没有关系嘛，女孩子以后这个毕业了就是失业。 这是乐观吗？这好像是让你进行期望管理。 对，然后我一直抱着这种轻松的心态，然后 抱着没有任何期待的心态。 对，然后进行我们的这个学习和工作。结果你会发现，当你真正放下来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态放下来，和你会发现周围的一切世界好像都打开了，包括你，我原来觉得我技不如人，然后画也画不了，然后怎么样也不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存在还是有用的呀。江湖上有传言说美院一半的人管着另一半的人啊。 你们就是管着那些艺术家的那个艺术策展人。 是的， 20年前艺术策展人可能这职业还不为绝大部分人所知。 是， 但是其实艺术家艺术作品被大家知道呈现在大众的面前，一定要走就是艺术管理策展人这一关。刚刚听到那个彭老师分享这段经历，我想到一句话，是我今年听到很好的一句话。他说，当你停止了追逐，世界就向你打开了。就是你真的去跟别人比画工的时候，你可能是迷失的状态。 没错，是。所以后来就是这个新专业真的我觉得是改变了我人生方向的。让我不再拘泥于或纠结于说我原来要做一个很好的历史或者新闻人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这种执念。那么在这个方向之下，我就发现其实那些比我画画各方面技能都好的同学或同龄人，他其实也是非常需要帮助的。然后他们的毕业，比如说我们毕业好歹还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你可以去找，虽然我爸刚才说这个毕业就是失业，但是至少你是比较明确自己的位置在于哪里的。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如果要选择做职业艺术家的话，那肯定面临的是一段迷茫的时期。 因为 更加风餐露宿。 20年前我们艺术市场相对各方面，它在无论是被所谓大众了解，还是在专业领域上面，它的制度还是在慢慢完善和建立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同龄人他毕业了之后，他不能去向我们去找个工作，那他就只能去我们说以什么艺术画画什么等糊口，或者是 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宋庄这样的艺术家的集合地， 对他们其实很难的。就是我们每次看到他，我觉得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股真正是有热爱，这种热爱是我没有的，就之前是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热爱，或者是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对艺术的这种信仰或者是执念，你一定要去为他奋斗终身也好，或者是这么走下去也好，所以是受到他们的鼓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选择走上艺术这条道路，他注定是相对是孤独的，然后是充满荆棘的， 所以彭老师就成为了一个服务者。 对 哎，10年前在我们再拉回来啊，10年前在刚刚发起青年艺术100这个项目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能走到10岁？ 没有。 那时候是怎么什么想法？ 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觉得都是同龄人比较好打交道，因为我当时也在编一本叫《中国当代艺术》的书，里边有我们很多艺术圈的前辈，然后也有我们创新性的也说我们要加入一点青年艺术家，从那个时候苗头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在跟前辈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艺术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感性的事情，那很多的阶段和时间你没有办法跟它产生共鸣，他没有办法跟你共情，你也没有办法跟他共鸣，就是你他经过的岁月，他经过的事情，你没有经历的时候，可能你跟他交流起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障碍的。但是跟同龄人不会，你遇到的很多的问题大多数大家都是有共性的，而且我们看到了他们那么坚持的要走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就觉得说不说是有这个使命感，就是但是会觉得说我们一定要为青年人发声 做点什么。 哎，对，就是前辈已经很光辉了，不需要我们了开玩笑那么但是我需要是说从我们同龄人开始，我们需要是自己能够抱成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发声的窗口和渠道。所以那个时候青年艺术100这个100的由来也是我们想了很久，就是我们如果要真正为这个群体发声，它必须是一个有数量的，它并不是说我今天做了几个10几个人的群展，我明天做了几个人的个展，它就是一个所谓的群体现象。所以那个时候说我们应该更加的多元的呈现这一代的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的状态，所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你都能看到，我们并不排斥各种所谓的限制，没有限制。所以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想的，青年艺术100就是代表了一个青年的群体发声。 青年艺术100啊，这个当时在发起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他能走10年这么长的路，现在他可能还会无限的延伸下去。一开始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搭个台吧， 对， 这个台还得大一点。 对，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10年就像一场大型的青年人的行为艺术了。 对，这10年回顾上来我觉得我是带有特别感恩的心情的，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非常多的非常大的困难，包括这个项目刚刚起来的时候，你是因为一个新的事物起来的时候大家没有听过你，然后你也没有做过任何可以让他们觉得幸福的事情的时候，好在我们人品平常不错啊，所以单单从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靠一个一个的人品 化缘， 哎，人传人的这样子，大家觉得哦，这个是可以一起的。然后大概这个现象做到3年的时候，整个这个艺术不说圈层吧，就是整个这个我们的生态圈里大家就是认知到了，哦，青年艺术100原来是在做一个这样的有意义的事情。很多青年人你不知道第一届的时候我们举办，那么很有意思，是因为我刚刚说错了，我突然想起来他第一届不在798，第一届是在我们的地坛公园，是正好有一个契机要做一个这种文化项目活动，东城区当时我们就说我们正好在筹划青年 地坛公园是户外吗？ 在芳泽潭，对，搭了一个3000平米的艺术帐篷。 哇， 对，所以在3000平米，大概我们青年艺术一百的艺术家大概有500多件作品，当时在这个帐篷里面会呈现。虽然是帐篷，但是它很专业啊，就很专业的艺术帐篷。嗯、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就第一次看到了这种观众的力量以及青年艺术家的这种成就感、 活力。 对，他们很多人其实，在角落里，后来跟我讲，在角落里默默看。看着这些人在看他们的作品，在欣赏，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很激动。有的其实他说我都哭了，是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平台，或者10年前啊，现在不用说了，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平台给到我机会，能够让这么多的人看。你知道，每10年前我们在芳泽潭就是地坛的时候，我们都用上限流了。 哇， 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哇，那你们这开门红也太响了。 所以我们自己也很受鼓舞，包括业界的一些前辈们都跑来支援我们，然后为青年艺术发声。嗯、所以我们青年艺术一百平台上是有一个专家评委会的，就相当于转椅子的评委们、嗯、他们其实是很苛刻的，他是我们这个行业里边美术馆的馆长啊、批评家、策展人和知名的艺术家前辈组成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当时邀请他的时候说酬劳费用可能不高，但是请能不能帮帮青年人。他说谁没有年轻过呀，谁都年轻过，都需要那都经历过那一段时光，所以就是也是很感同身受的。所以这样的一群人在帮着和支撑我们走了10年。 其实你们也在做很重要的艺术家的这个或者艺术领域的传帮带，或者说梯队建设的工作。 对， 对，去年特别是去年的时候挺感动的，是在于我们的很多我们说的是客人吧，他就是每一年都会来看我们的展览，他带着小朋友来，他就说你看那时候我的小朋友是我抱在手上的，现在他都这么高了，他比着说他都这么高了，他都能跟你对话了，然后能跟你交流了、嗯、那一会儿你会突然一下啊，一股那个热血涌上心头，就觉得哎呀天哪，这个 眼眶一湿。 对，就是很多真的就是那句话说，他从小是看着你 的展长大的。 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嗯，所以刚才也跟你交流了，说因为发起人之一也是我的导师，我现在也回美院在重新读博士和在进行一些教学工作。那么现在我面临的这一波年轻人，就是我当年入学时候他刚生出来的年龄。 嗯 啊，就像当初我导师教我的时候， 20年一个轮回。 哎，对，一个轮回。他面对着我们，也是他当年刚进美院时候最好的青春年华。 哇，这真的是感觉每一代的故事就是好像在重演，但他又演绎出了一些新的活力、新的生命。 是的。 但是这个彭老师就是看起来依然那么年轻，可能是在学校工作的原因，完全看不出20年的痕迹啊。我很想问问，就是这10年，因为中间也会经历很多变化， 对， 其中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说流媒体、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大的冲击，大家的手机、智能手机的一个普及， 对， 可能会对于到线下去看展的人群，这真的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冲击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两年的一个疫情、有没有说我做不下去的时候？ 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就刚刚我说我们每年因为都在折腾自己、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个口头禅叫做我们唯一不变的是一直在变。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经常给自己打鸡血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劣势转化回优势。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遇到过很艰难的时候，就觉得甚至有时候我就自己在想，我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有点太想不开了。就是很多人也会说，你看如果你们操着同样的心去做知名艺术家，那可能你相对来说会有更丰厚的这个回报， 起点也会更高， 也会更高，包括你的平台各个方面。但是你为什么要费劲巴拉的去做一些青年人？包括他们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存在。所谓的风险就是有可能他放弃了。他不会做了，或者是年轻人嘛，总有冲动，他没有这种成熟的社会阅历的时候，你跟他交流起来，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去达成共识的。有可能他以自我为中心，生活久了，你去跟他沟通的话会很麻烦。那么你跟成熟的艺术家或者是前辈打交道，都是过来人，那有一些事情你都不需要多说，人家很容易就能够理解和配合你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就你们的工作其实还是挺繁琐的， 非常繁琐， 而且很难做到特别高效。 效， 对， 或者说批量复制，每年你们都还在创新。 是的，我们当年开玩笑，甚至他的这个失恋了都要找我倾诉，我必须得要听。 青年艺术家吗？ 是的。 天哪，你们成了一个心理咨询成长工作室了。 所以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和所谓工作状态其实跟我们是扭合在一起的，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生活状态也会很直观的影响到他创作的状态，所以我有些时候我不得不管呢，所谓的管是交流 交流沟通。 是的， 所以也让彭老师一直都把握着这个青年艺术发展的一个脉搏。 对，所以在刚才你的那个问题，就是在我看来这十年是一不能说它是一部青年艺术发展史，但是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反过去让我专业的去观察我们整个艺术市场关于青年艺术家成长的话，其实我自己的这个观察是大概在2016年之前它相对的发展是缓慢的，就是整个艺术发展的这种表现和进程它是缓慢的，是走到我们像这个展览里边的人，你可以看到它的观众年龄结构和层面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两年。那么在这之前我们的艺术家的表现形式其实是很相对固定的，就比如说大家一进来看到的是画，都是挂在墙上的画，挂在墙上的所谓的是架上艺术，对我们来说是架上艺术。 明白。 不管它是国画还是油画，它只要挂在墙上，我们说简单的理解说是架上艺术。那么在这之前80%是架上的，20%才是那种实验性的 装置的， 装置类型的，然后有点前沿的啊。2016年我们第一次引入了行为艺术，在现场有表演，有这个时间段。那么2016年之前它是相对很缓慢的，那么在2016年之后突然一下好像就加速了这个历史飞轮的前进，突然我们的艺术家的结构构成包括这种表现的形式和样貌就发生了一个反转。去年我们走进现场的一些老的客人刚才说了，说从小看你们长大的，他说天哪，你们这整个掉了一个个儿，80%是声光电这种装置实验性的，20%是架上了。然后我们就是刚才你也有的担心，也是大家担心的，就是有些人他习惯于说他欣赏这种传统的表现形式，他能更有代入感和理解度更高，但是他很开心，就是我们这些老的客人很开心是在于说他不是带了更年轻的一波人来吗，就是他的小朋友和二代，我们说 一二代 来。那么他很开心说他们能跟我交流，他们在现场给我来讲解，我们之间在这个场域里是有对话的，就是他会灌输我或告诉我看这些东西啊，他怎么样看到了什么什么。其实说实话，现在场上面很多声光电的作品，如果我不去跟艺术家交流，如果我不去了解他背后的一些事情，我单从表面上，其实我也是相对来说有一些理解障碍的。但是就是我们的90、00、00后起来的这一波新的年轻人，我们说更青春的力量，他们是伴随着屏幕电子产品和这一些新的这种表达方式起来的，所以他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没有我们这么大的障碍。 他的联想会更快， 对，他接受度非常高。他在现场我一个看着我觉得挺无聊的视频，他能一直从头看到尾还看好几遍。而且我们有一个客人的朋友，小朋友从上午10点我们开馆一直到下午，我看到他我说你怎么还在这里面，他说我喊我同学来了我在等他，一会儿他来了我再看一遍。所以给我的一个这种所谓的 冲击， 对，刺激也好或者是鼓励也好，我觉得说天哪，就是这个时代真的在发生变化。 是的是的，确实是在变化，有的时候不得不服老，打引号 的 啊。确实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青春已经波及面到了这个青少年了啊。 对， 得跟上大家的节奏，挺不容易的这十年，也非常期待说青年艺术100能够继续走到下一个十年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在这里一起聊天啊。我知道彭老师除了青年艺术100这两年还在做一些跟乡村振兴有关的事情，而且刚好也是覆盖到了京津冀3地， 对 吗？ 是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其实这个也是因为我们青年艺术一百做到第七年第八年的时候，包括艺术家自己也说这十年就是这些年来受到了很多社会的关注和恩惠，真的是很感恩，就觉得说我们做到了现在应该也有一个，虽然不是那种大的企业社会责任感，但是我们觉得也要反哺社会，能够用一些自己个人的力量，包括我们的这种经历，能够去影响到一些人需要帮助的。所以大概在2014年开始，我们就零零星星跟一些公益组织会有合作，每年募捐艺术家的作品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征集和这样的一个捐款。但是做的这些对我们来讲就觉得还不太够，所以正好也有一个契机，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跟着公益组织会下乡去做一些早些年叫扶贫，那么最这些这几年就是我们乡村振兴就从这个方向上延伸过来的。那么我们艺术家能够到乡下去帮助当地的小朋友去做一些艺术美育的课堂，这是我觉得迄今为止每一年我们坚持都有在做，然后觉得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是觉得我们新的，虽然我们在做青年艺术家，但是更年轻的这一代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和引导的，它影响着整个家庭， 真的是中流砥柱的感觉。我觉得青年艺术一百在做一个很重要的链接的工作啊，它不仅仅是帮助青年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去曝光被大众所认知，他们还链接了我们资深的老艺术家，成熟的艺术家和更年轻的，他们就是担负着去播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非常非常了不起啊，也非常感谢彭老师今天跟我们精彩的分享，真的期待今年的这个青年艺术一百能够大放异彩，我希望也能够出现需要限流的那个状况我自己也会去看的啊， 热烈欢迎大家， 一定是非常非常活泼的一个展览，谢谢彭老师的分享，我们也希望青年艺术一百继续这个大步向前啊，期待20周年我们再见，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岁月已是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 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